曾为你更悲声声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慰，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望。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凄然叹慰，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原本咧冇谂住喺星期六呢个日子里边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哥哥张国荣嘅歌曲嘅。实在喺网路上啦，或者喺周围咧，都系觉得呢位嘅一代巨星，始终都系喺我哋嘅心里边。佢每一句嘅歌词，佢每一个风采咧，依然都喺我哋嘅脑海里边。所以今日咧，继续为你带嚟哥哥有好多未播嘅好歌。刚刚为你带来的这一首，相信你都应该会识唱了吧。张国荣《明星》。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上嚟咧，有钱佩佩嘅，你相信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咧，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4月2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3月初二啊！除了我陪伴你之外，天文台还发出了强烈季候风信号，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这首是哥哥张国荣一个早期的作品。 幸运不肯轻招手，我要艰苦奋斗，努力不会有极限，若如失败再从头，现实欺弄不担忧，我要跟他决斗，停 着空对抗命运，用力扼实我拳头，成功不会骤然降，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鼓手，像脑海的小宇宙，冷雨凄风继续有，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各方张国荣默默向上游。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之前天文台咧就话今日就开始会转冻啦。咁究竟系点样呢？多云有几阵雨，早上系清凉，日间气温咧系徘徊喺16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系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天色系好转，早上仍然系清凉，随后几日咧天晴同埋干燥，气温系会逐渐回升嘅。室外温咧而家有15度啊，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出面嘅气温，因为咧可能即系听到呢一个嘅天文台嘅预测咧，咁今日咧佩佩就唔敢怠慢，着咗件羽绒翻嚟。咁但系咧就出面嘅风势咧就都有啲啦，咁仲有咧就会有毛毛雨啦。确实咧系有啲凉嘅，咁但系可能因为着咗羽绒嘅关系，你又觉得又 OK 喎，个感觉又好似都唔错嘅。虽然你话落着毛毛细雨，不过个感觉都相当唔错。讲起哥哥嘅歌，点可能冇咗呢一首咧？系咪？确实系嘅，有时咧无声系胜有声嘅。沉默是金。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 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实现我无法辨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白雪封天，孤身旅客，宿起见他的孤单，他早已沉在心事，哭诉遍无数。在那山坡，他苦涩过，伤口多，种种心酸，种种那事，曾亦使他心碎过。在冷风中伸手暖透他心窝，今天风中高歌旅客，原是当天一个我，途上有热我心窝，心中憧憬好比火，身边有你，心中有你，前面山坡必跨过。 全赖有你，热我心窝，心中憧憬，好比火。身边有你，心中。 嗰个张国荣全赖有你啊！当然啦，喺节目里边咧，全赖都系有你喺空气中支持呢个节目，先至可以继续啦。所以呢首歌送俾所有嘅你收听。听到首歌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当然都系继续哥哥嘅歌声啦。哥哥唱情歌确实是有一首。 可会知在我的心中你是那样美，可会知存在我心里的一片痴，那份美愿留住，可会知在我一生中也愿爱护你，可会知眼中的光彩正是美丽词，跟你享欢乐时，跟你分种种美，我愿意永世都相依。也愿爱护你，可会知 眼中的光彩正是美丽词。跟你享欢乐时，跟你分种种美，我愿意永世都相依。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五名男女，他们涉嫌控制他人卖淫，其中一名43岁男子被控一项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及一项制作儿童色情物品，昨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一名18岁女子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星期一至三在油麻地、旺角、黄大仙及香港仔分别拘捕三男一女，三男两女，年龄介乎18至43岁。初步调查显示，其中两男两女涉嫌以金钱利诱四名15至17岁女童为他人提供性服务，并在社交通讯平台宣传相关活动。涉案的43岁男子透过社交通讯平台接触并且以金钱换取性服务，这名男子亦涉嫌制作及藏有儿童色情物品。警方凌晨在沙田打击违规派对房间，突击搜查多个处所，在火炭山尾街一个单位发现多人聚会，单位内七男一女，年龄介乎33至53岁，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塞尔维亚一座煤矿发生甲烷泄漏事故，导致8名矿工死亡，18名矿工受伤。事发在当地周五凌晨，出事煤矿位于东南部城市索科巴尼亚附近。总统穆舍奇对死者家属表示慰问，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土耳其总统办公室说，埃尔多安在通话中强调，俄乌代表团日前在伊斯坦布尔积极而又建设性的会谈，为和平带来希望，相关各方都应该保持理智，保持对话。他说土方愿意全力促成俄乌元首会面。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感谢土耳其为日前举行的俄乌谈判提供帮助，并正评估俄乌的谈判进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18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45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22.52，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2，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兑美元0.75，新西兰元兑美元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3美元，卖出1926.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早上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早上仍然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

留下我在做人过活难如死，痴心像话戏，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技，想你但愿你暗街等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想你，我哋有张国荣嘅歌声。每逢四月一号，我相信好多人喺个脑海里边都会想起你，张国荣。讲起佩佩咧，其实张国荣好多歌都好中意，不过喺佢话宣布退出乐坛之后，再复出之后嗰几首嘅情歌，佩佩真系好中意。 寂寞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动正是这样，曾忘掉这种遐想，这么超乎我想象，但愿我可以没成完全凭直觉，你对象模糊地迷恋你一场，就当风雨下朝阵。如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都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是无理或有心像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是无理，但有心暗来冥王，谁说这算是情愫？ 裸露，羡慕你但又伤暗来凝望，谁说这算是情愫，从哨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羡慕你但有心暗来凝望，谁说这算是情愫， 年纪大了呢，有时觉得呢身边的人呢不需要做太多，有心就可以了。张国荣有心人。 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音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在心底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笑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受不为何只准陪我做，你注意过我已经清空，世界太宽，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哼起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三年的我， 好啦，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多云啦，有几阵雨啊。早上清凉，日间气温咧徘徊喺16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啊。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天色系好转，早上仍然清凉啊。随后几日咧天晴干燥，气温系会逐渐回升，室外温15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听过哥哥的无需要太多之后，这一首更加是自冧自冧自冧的情歌。 还愿这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迷惘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以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你找到今生今世的挚爱未呢？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在这个有风有雨的早上听这首歌啱晒。风再起时。 我回头再望望你。 曾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以歌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坚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见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再见见欢呼里再一诉我这，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暖，仍没有一丝悔意。 张国荣《风再起时》啊嘛，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8啦。咁一阵间咧，6:00新闻之后咧，当然咧就会有健健康再清晨。咁啊，今日咧星期六啦，所以有我哋嘅老友记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咁啊，近排咧，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喺呢个疫情当中，大家都好担心嘅。当然，除咗染疫之外咧，就是、一啲嘅长期病患者，可能咧会因为呢个病咧诱发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出嚟，然之后咧就可能系会引致到系死亡啦。其中咧近排咧就听到一个叫甲状腺风暴呢一个嘅名词出咗嚟。甲亢啊，或者甲状腺有肿瘤啊，甲状腺肿胀啊等等呢啲名词咧，平时都有听过。咁究竟乜嘢系甲状腺风暴咧？

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如果确诊新冠病毒，我哋可以用脉搏血氧计嚟到检查血液嘅含氧量，协助我哋监察病情。 使用脉搏血氧计之前，记得要先洗手，确保你的手不要太冻。你可以将手放在胸前几分钟，然后启动血氧计夹在你的食指或者中指上面。被测的手指不应该搽了指甲油或者假甲。 记得要读取和记录稳定后的显示数值，即是血氧饱和度和脉搏率。大多数人血氧饱和度会是 95% 或者以上，所以如果两次毒素都在 94% 或以下，需要尽快求医。如果维持在 92% 或以下，请前往急症室。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2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4月2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3月初2啊。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今朝早咧凉咗啲啊，咁啊如果真系觉得有啲冻嘅话咧，厚啲嘅褛，大件啲。这个楼呢都冇问题啊。转头呢就会有我哋嘅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甲状腺风暴啊。嗱记得呢昨日呢就播咗好多哥哥嘅快歌啦。点可能冇呢首啊好。你唔会无心睡眠到而家都未瞓啊嘛。定係啱啱瞓醒呢 有一份冷冷的天藏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凝着脚底的软垫，抖草雨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我无心睡眠，和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昨天。 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嚟到星期六啊！喺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当然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喺电话旁边咧，梗系有我哋嘅老友记啦，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老人大家好。 早晨啊，梁医生。喂，梁医生啊，想问一下咧，近排咧就即系听到啲疫情方面嘅消息咧，就讲有啲嘅死亡嘅个案咧，都话系患有呢个甲状腺，咁亦都有一个咧叫做甲状腺风暴。咁究竟系咩嚟？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讲解一下咧？ 咁首先啊，呢个甲状腺问题咧，咁佢甲状腺毛病咧，主要同甲状腺风暴有关咧，都系关乎嗰个甲状腺荷尔蒙分泌过多，都系甲状腺亢进呢个毛病有关系嘅。 嗯，咁即系话本身已经系有呢个毛病嘅人咧，先至会有呢个风暴出现咧，定系其实都唔知道，可能突然之间会诱发出嚟噶？ 咁多人佢个身体里边一定需要有甲状腺分泌过多呢个毛病，咁先至会变成有呢个甲状腺嘅风暴。咁所以有啲人知道，有啲人唔知啦。咁所以有时有啲人佢系完全唔知道佢呢个疾病，咁就会有咁嘅情形会发生，或者有病但系佢控制得唔好，咁所以咧都系嗰个基础嘅因素啦。 嗯，咁我想问一下，系咪都普遍嘅，即系你个甲状腺嘅问题？ 其实甲状腺问题都尤其是系即系年轻啊，同埋女性咧个发生机会都比例上系会比较高嘅，尤其是可能即系十零二十岁咧，咁会比较多患上甲状腺毛病开始咁啦。 嗯，咁如果即系确诊咗就成为呢个甲状腺亢进症嘅朋友咧，咁头先听你讲话，如果佢个控制得唔好，就好容易会有呢个甲状腺风暴。咁咩为之控制得唔好咧？ 咁其实有啲人咧有甲状腺毛病，佢就唔知噶喎。又冇睇医生都唔定，都有时都会有噶。我哋都见到若果10%-20%到嘅病人咧，佢可能好迟先发现，有其他问题先发现啊。因为佢症状有时咧，即系甲状腺亢进咧，其实个症状系有时可能会即系胃口好啊，咁诶就瘦嗰啲啊，脾气暴躁啊，手震啊，心跳啊，好似一啲都系神经衰弱嘅毛病嘅症状，咁就以为系一啲神经衰弱嘅毛病嘅时候咧。佢可能仍係食下啲一啲嘅成藥啊，咁或者以為係一啲神經衰弱咧，而冇去到驗到血啊，冇做檢查，有時未必察覺佢係甲狀腺嘅毛病。呢、這個甲狀腺嘅問題咧，如果佢係存在喺度，而佢有一個急性毛病，包括咧任何嚴重嘅感染啦，或者佢係進行一啲嘅手術，因為嗰個身體個甲狀腺亢進問題嚴重咧，就話我哋身體都好多毛病喺度咧，佢就係去應付一啲所謂壓力嘅時候會有問題啦，咁就會引起急性嘅一啲嘅問題啦。 嗯，應付壓力嘅意思係咪即係情緒嘅壓力都關事，定係乜嘢嘅壓力咧？ 主要因為應付喺嗰、那個喺個身體裏邊嘅一啲嘅。所以我哋叫 stress 即系话喺嗰个我哋个内身体个应付一啲嘅病变里边嘅一啲压力，而唔系情绪压力，系嗰个毛病里边嘅压力啊，我哋嗰个血压嘅改变啊，心跳啊，咁嗰啲咧都系嗰个应付能力会比较差啦，咁所以咧就会引发起一啲嘅严重嘅病症啊。 嗯，咁嗱，如果佢本身已经系有呢一个嘅毛病，咁佢亦都会即系睇医生啦。医生通常会用咩方法嚟到诊治呢啲甲状腺亢进症嘅朋友咧？ 嗱，甲状腺亢进，头先讲嘅症状多数咧喺年轻嘅人士咧，都会可能心跳啊、抖震啊、脾气暴躁咁，所以咧就会做身体嘅检查啦。咁譬如睇下佢啲症状系咪似呢个甲状腺亢进，包括可能眼有少少突出嚟啊，个眼球喐动会有啲问题咧，即系喺个临床检查咧，对于一啲嘅患者，我好多时都可以好敏锐咁样去检测到。检测到之后，多人都会验血啦，就系、是、验下我哋喺个身体里面甲状腺荷尔蒙同埋甲状腺荷尔蒙嘅激素嗰个水平。咁验到呢个激素水平下降，就系表示咧甲状腺荷尔蒙分泌过多啦，佢影响激素会减少。咁就可以确定咗佢系有一个甲状腺亢进。咁其他检查都会做埋个颈部嘅超声波啦，呢个超声波都会睇到嗰个甲状腺增大嘅情况嘅。 咁嗱，通常就系咪会用药嚟到控制先，定系要用手术嚟到做控制嘅咧？ 咁啊，治疗甲状腺毛病咧，基本上有几个唔同嘅方法嘅，一咧就是、口服嘅药物，通常要食嘅时间嘅药物，可能一年一年半时间咧，就是、控制呢个甲状腺毛病。第二种咧，其实就系可以系放射性鞭质。第三种咧就叫手术。咁即系我哋都会因应嗰个病患者嘅情况而去决定佢系咩模式嘅病而做咩嘅治疗嘅方法。咁一般人士嚟讲比较多咧，第一次见到医生啊，都会首先系试用口服药物先，因为都系比较简单，都系食药食嘅时间都系即系一年半载到咁啦。 咁嗱，头先你讲咧呢个甲状腺风暴咧，就系佢个控制得唔好，系咪即系话如果可能有啲朋友仔系食紧药或者头先你讲放射性治疗嗰啲朋友控制得唔好嘅时候，就好容易会诱发呢一个甲状腺风暴出现嘅咧？ 嗱，咁其实通常咧就系话大部分咧所谓引发起甲状腺风暴嘅人士咧，佢系有甲状腺毛病。但可能佢即係食藥又唔係好聽話啦，好多人咧未必食足嘅藥啊，或者我冇知道又冇睇醫生，或者佢都唔知呢個病嘅時候咧，咁佢有一個嚴重嘅病嘅時候咧，就會引發起個身體唔可以抵抗咗嗰個疾病嗰個衝擊，咁而導致嗰個血壓會下降啊，甚至乎死亡嘅機會會高啊，因為甲狀腺風暴咧，即係話成個身體嘅機能裏面咧。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衰竭咁嘅。 咁如果是正在即服食药物的朋友，可能他都会睇住医生啦。咁但是如果一路食住药都冇乜问题的话，其实是不是不需要担心会突然之间出现呢个甲状腺风暴嘅咧？ 系啱嘅。如果是他甲状腺无病，而是他一路有食药，又一路做检查。都睇到嗰個甲狀腺荷爾蒙受到控制嘅時候咧，所謂產生甲狀腺風暴嘅機會都好細嘅。 咁如果係已經可能食咗藥，然之後好翻啊，或者頭先所講嘅放射性治療，或者係手術後已經係好翻啊，會唔會到某一個年紀會突然之間會復發，或者突然之間會變成呢個甲狀腺風暴噶？ 哦，咁咧就一咧，其實就話如果我哋用咗所謂放射性鞭質電療。或者做手術咧，基本上大部分做完之後咧，復發機會就好細嘅。尤其是做放射性治療，甚至乎放射性治療之後咧，過咗幾年之後咧，其實嗰個甲狀腺荷爾蒙分泌不足噶啦，都要補充甲狀腺荷爾蒙。咁所以呢類人士咧，會有復發機會比較細。但口服藥物咧，因為我啲藥物都係喺食藥嘅時候禁止嗰個甲狀腺分泌嘅問題啦，咁醫好咗之後咧。佢復發嘅機會都存在嘅，咁都有人會復發一次啊、兩次啊，咁所以復發多過一次嘅朋友咧，都會建議佢另一種嘅治療方法。呢個另一種治療方法咧，都係包括放射性鞭或者手術啦。咁啊，根據翻喺嗰個檢查裏邊嗰個甲狀腺究竟佢係大啊定係冇大啊？咁呢個咧，我哋都係嗰個即係治療嘅考慮。 至于如果听你咁讲咧，即系话本身而家系正处于呢一个治疗期嘅朋友，咁如果佢控制得好嘅，咁就唔需要担心啦。又或者佢已经系医翻好嘅，咁佢亦都唔需要担心，即系会产生呢个甲状腺风暴啦。只不过如果佢系而家系正在治疗中又控制得麻麻地嘅朋友，喺呢个新冠肺炎嘅情况底下，系咪真系要特别加倍注意，唔好令自己个甲状腺有呢一个产生甲状腺风暴呢？ 其实最紧要嗰样嘢咧，都系打预防疫苗啫。如果打预防疫苗之后， 都是个病症都是比较相对轻微，就算有甲状腺毛病呢都冇乜太大问题㗎啦。咁所以呢就是甲状腺疾病嘅人士呢更加需要打齐三针嘅疫苗呢去对个健康保障。都系咁嗰句呢，其实有病呢都要即係复诊检查。咁唔好话有新冠肺炎呢咁我哋就怕咗去睇医生，甚至药都冇食呢，咁就好大件事啦。 嗯，咁就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咁唔需要太贪心嘅。咁同埋因为讲緊呢个甲状腺嘅问题嘅朋友仔呢，可能即係而家都係睇緊医生嘅话呢就可以放心。咁但係只要你呢就係乖乖地食药，准时食药。咁如果控制得好呢，基本上复诊检查冇问题嘅话呢就唔需要担心。当然最重要就好似梁医生所讲啦，打齐三针呢真係唔好彩有呢个新冠肺炎即係入咗你嘅身体嘅话呢都唔会话太大影响嘅。咁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好啦，今日呢唔该晒梁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就住唔同嘅话题同大家探讨下喇喎。拜拜。 拜拜。 谁亦能可一可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好尽气力去不可，怀内能多一多，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如雪走，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人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怪我过分着迷，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谁亦能可一可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可，怀内能多一多，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如雪走，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人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 的一切没一种矜贵，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力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怪我过分着迷，换来爱过你那多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十九年，现在仍然这么多人爱你，当然是因为怪你过分美丽了。时间来到早上6点29分，今早的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了噃。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再见到大家呢将会是下个星期四，即是4月7号。约定你星期四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国际红十字会说，由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撤走平民的行动要押后。红十字会说，由三辆车和九名职员组成的小组原本被派去协助疏散平民的工作，但小组被迫折返，将会在星期六再次尝试。估计马里乌波尔内有16万人被困，红十字会原本计划星期五安排54辆巴士和其他民用车辆疏散居民。警方拘捕5名男女，他们涉嫌控制他人卖淫，其中一名43岁男子被控一项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及一项制作儿童色情物品。昨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一名18岁女子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星期一至三在油麻地、旺角、黄大仙和香港仔分别拘捕三男两女，年龄介乎18至43岁。初步调查显示，其中两男两女涉嫌以金钱利诱四名15至17岁女童为他人提供性服务，并在社交通讯平台宣传相关活动。涉案的43岁男子透过社交通讯平台接触并以金钱换取性服务。这名男子亦涉嫌制作及藏有儿童色情物品。警方在天水围检获市值超过225万元的毒品，拘捕一男一女。警方星期四晚采取行动，在天水围一个私人屋苑搜查两名男女，在男子身上搜出大约5克的怀疑氯胺酮。警方其后在一个单位内检获6个毒品吸食工具，约265克的怀疑氯胺酮和大约 2.4 公斤的怀疑可卡因及一批怀疑包装及制毒工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早上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早上仍然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2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昨日开始撤销9个国家的禁飞令，隔离检疫最短可以减到7日。 第一阶段只容许打咗两剂疫苗嘅香港居民登机嚟香港。稍后讲下寻日第一日回港人士嘅情况，亦都问过旅游业界有咩复办旅行团嘅计划，留意收听。 第五波疫情之下，有唔少儿童受到感染之后出现重症，甚至无咧系有死亡个案。港大嘅研究亦都发现感染 Omicron BA.2 变种病毒嘅死亡率系儿童流感死亡率嘅大约七倍。我哋咧请嚟有份参与研究嘅港大专家同大家讲下详情。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說正考慮用今日開始派發的防疫服務包當中的快速測試劑了解社區感染的情況。一直有為基層派發抗疫物資的社區組織協會說，最重要是主動逐家逐戶去接觸他們，還要教他們如何使用快速檢測劑、血氧儀等各種物資，更加要幫他們在網上呈報結果。一陣聽下他們的建議。 官僚会最新就住全球黑脸疲劳进行普查，数目创有纪录以来的新高，比起去年增加接近两成。官僚会期望本港可以继续加强有关的保育工作。我们是访问了官僚会总监余日东，一阵间会讲下详情。 国际方面，会讲下政局不稳的巴基斯坦，当地国会可能会在星期一就针对总理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议表决。伊姆兰汗就说是有西方国家背后策动想逼他落台，因为他曾经同俄罗斯总统普